大家呢要区别对待啊，区别对待。这是心脏不好的第九条表现，就是大家说的浑身没劲儿啊，浑身没劲儿。其实你不是没劲儿，人家劲儿从哪儿来？是吧？哎，人的劲儿啊，是从气血、濡养筋骨、肌肉收缩有力，人才有劲儿，是不是？哎，那当然了，那还有低血糖的没劲儿，那个是什么呢？那供过去的气血它没有糖，它也没劲儿，没有能量啊，是吧？所以呢，低血糖的四肢无力，往往疲乏，还伴有冒虚汗和心慌的情况。这个临床医生呢会给大家区别诊断，哎，但是今天就给大家做这么个提示。当你四肢无力，哎，还出现什么呢？手脚麻木的时候，那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症兆，是心脏不好的一个表现，是吧？啊，简单的方法，泡脚的时候吃四粒复方丹参片，是吧？啊，整体的调节，哎，我们吃点这个铁皮石斛。啊，营养一下神经，哎，改善一下心的供血，啊，从心、肝、肺，哎，从这三个脏器的协调来调起，啊，这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啊，第九条，啊，第九条。那说心脏不好的表现，我光感觉胳膊腿没劲儿，能不能让我看到什么？是吧？老百姓不常说吗？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说这东西我实实招招的我看着它了，不就更好了吗？因为你光说有劲儿没劲儿，那有时候累了它也没劲儿，睡不好觉的也没劲儿，对吧？哎，劳累其实会加重心脏病啊，失眠也会加重心脏病，而且心脏缺血的人本身就严重的失眠啊。这个在给大家讲失眠原因的时候我介绍过，我说过叫血不养心，心不眠嘛，是不是啊？哎，所以当你失眠的时候，你是改善心脏供血，血养心，心安神，心肾相交，好睡眠，而不是说你心脏爱缺不缺血，你睡不着我就吃安定片给你药倒了就得了，啊，那是什么呢？哎，那是饮鸩止渴的方法，因为安定片改善不了心脏供血。反过来安定片抑制神经还会加重心脏缺血和脑缺血的这个症状啊，这大家要明确啊。那心脏不好的第十大表现，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能从手上看到的心脏病啊。说心脏病能从手上看着啊，没错啊，这很简单啊，伸出手指啊，伸出手指，指横纹啊，指横纹，手指头一解一解，是不是有横纹呢？哎，在指横纹上发现了什么？哎，发现了什么？发现了紫黑的血管啊，发现了紫黑的血管，这就是心脏淤血的表现，是吧？所以心脏不好的第十条表现是看手指知心脏，是吧？我老早给大家讲过，一个手指里藏着五脏六腑，怎么藏着的啊？手指外面有皮肤，是吧？你手干不干呢？皮肤嫩不嫩呢？这呢叫肺主皮毛，是吧？手里边呢，皮里边呢，叫裹着肉。你那手掌啊是厚重有力，你还是那手掌啊，跟那个鸡爪子似的，全是骨头，只有骨感，对吧？这叫皮主肉，啊，皮主肉。你手厚实的，你这有肉，叫皮好。你手着跟鸡爪子似的，都是骨头包子皮，那没有肉，你脾不好，就是手指啊。皮里头裹着肉，肉里边包着筋，所以手指的屈伸的力量。是肌肉和筋的作用，手指屈伸不利，你就防关节炎、防类风湿、防肝血不能养筋，包括那帕金森的手足震颤那哆嗦， 都是肝风内动、肝血不能养筋的症，是不是？这说了手上的筋、皮、肉，也就说了手指上的肝、肺、脾。那还有骨头呢？哎，手指头里边的骨头叫肾主骨，手指翻过来一看，那指甲盖，那指甲盖叫肝主爪甲。所以灰指甲不是什么真菌感染，灰指甲的病根是肝血不能养爪甲，则出现了早枯之症。什么叫早枯啊？就是你那指甲盖跟那个枯木头一样烂掉了，哎，不是哪个细菌找到你。所以有人问我，徐老师，灰指甲传不传染？灰指甲不传染别人，只传染自己。啊，说奶奶有灰指甲不能抱孩子，一抱孩子孙子长灰指甲，没文化。啊，本身这种说法的人就没文化。因为导致灰指甲的病根是什么呢？是你的肝血不足，你手指甲就出现了枯。出现了什么呢？枯了。什么枯？枯萎了呗。糟烂了，变厚了，变脆了，变折了。啊，而不是真菌找到你，你把真菌带到别人手上。所以说你的灰指甲是你自己一个两个三个，为啥？你的肝血亏，它不是一个指头亏，都亏啊。所以我们吃五子粉养肝血，好多灰指甲的人不抹药，慢慢指甲长好了，坏甲老甲退掉，为啥？肝血养筋，肝主爪甲的文化道理在这儿啊。那么手指头上还有血管，哎，这个血脉，手的血脉，手发凉，这是肺气不足，末梢循环不好，手啊老发胀啊，肘肘道就得把手投降姿势，不然肘一肘手发憋胀，这是静脉回流心衰的表现，静脉回流不好。手指尖麻，那是末梢循环都堵了，是吧？这些都是感觉上的东西，今天让你看着了，伸出手来，手指的指横纹有紫黑的淤血的人，泡手泡脚，泡脚的时候吃四粒复方丹参片，没事捋一捋手指，经常做做拍手操。所以养生方法诸多，但是要遵循其间的科学道理啊，不能夸大啊，更不能张冠李戴啊。希望大家明白这里边的养生文化，科学调养，我们拥有一个强健的心脏，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因为我们老一辈人就讲叫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呀。何况心脏主人一身之血脉，主人一身之神明，何况这心脏又是人们的君主之官呢？所以人的身体健康要从有一颗好的心脏开始。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接着说，脾主肉。这个脾啊，在祖国传统中医当中把它称为是人的后天之本。那什么叫后天之本呢？和后对应的就应该有前。哎，我们说先天之本是人的肾精，乃是禀受于父母的元气。那么先天呢？先天是不可改变的，是吧？啊，后天呢？啊，后天是可以受到影响的。所以呀，自古道，民以食为天。哎，说的就是后天的饮食对人生命健康的重要意义。那么脾，脾主着人一身之肉，那么肉

使自己原来过高的血脂也都走为正常，哎，把健康的肝脏的一部分啊移植给了自己的儿子，啊，让他的儿子生命得以延续。我们都知道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同样啊，在没有任何药物干预的条件下，是吧，通过过度的锻炼，通过暴走这种形式，是吧，哎，可以使脂肪肝，使高脂血症回归正常。这也给我们现在医学界一个提示啊，人们都想啊，说治病就得吃药，治病就得打针。哎，这件事情，这个真实的新闻报道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叫生活行为干预法，是吧，生活行为干预法，是吧，通过生活行为来影响人的代谢，没有化学药物的损害，没有药物的偏激，那么这种方法是最自然的，最安全的。当然了，这里要付出很多的艰辛和毅力，是吧，那换而言之，如果这个母亲有心衰，那面走10公里，是吧，脂肪肝没化掉，这面心力衰竭发作，小命也玩完了。所以有时候啊，很多事情它是事与愿违的，是不是啊，它容易形成什么呢，某方面的矛盾啊。那么养生呢，养生就是逐渐的去化解这些矛盾。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养生、生活行为、饮食、情志，通过这些自然干预的方法来说说，是吧，富贵病啊，代谢类疾病、糖尿病、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哎，这个代谢综合症，它的形成和脾啊，和脾的运化之间的关联。我们先从传统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说说啊，糖尿病啊，西方医学啊给糖尿病的定义是胰岛素的分泌的绝对不足或者相对不足而引发的人体糖代谢紊乱综合征啊，这是现代医学给糖尿病的一个标准定义。表面上一看啊，说出了糖尿病的病因啊，问题都出在胰岛素上啊，分泌的相对不足叫二型糖尿病啊，是胰岛怎么着消极怠工，分泌的绝对不足啊，是一型糖尿病，是胰岛彻底罢工啊，不分泌胰岛素了啊，只能靠外源的注射啊，好像把糖尿病的病因说出来了啊。可是啊，我们中国人啊都有一个特点，愿意寻根溯源，说好端端的胰岛素它为什么会绝对不足，它为什么会相对不足，具体病因呢，好啊，现代医学又告诉你了啊，原因众多啊，什么遗传呢，是不是啊，哎，什么这个劳累呀，啊，什么情绪呀，是吧，什么药物啊，是吧，有很多了。那么你到具体问呢，啊，具体病因不明啊，哎，这是中西医的差异。我给大家讲过，中医中医不是中国的医生才叫中医， 而是懂得中庸平衡之道的医生才是中庸，是不是？所以呀，在好多人看来，只有大鱼大肉才能吃出糖尿病，而你把这个观点放到中庸之道的天平上来衡量，它就有所偏颇，是不是？你包括好多人认为只有血糖高了才是糖尿病，哎，在健康节目当中我就给大家做过提示，我说经常低血糖的人，是吧，长时间营养不良的人，都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所以不是血糖高才是糖尿病，是不是？因为糖尿病的定义里说的非常明确，叫糖代谢紊乱综合症。什么叫紊乱呢？血液当中的糖分居高不下，人就会中毒，是吧？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说什么意思啊？说世间呢，没有什么好东西和坏东西之分。你过了火，破坏了中庸平衡之道，哦，那就要有灾难。就像下雨啊，我们常说哦，这个春雨贵如油啊，啊，我给你下个三天三夜瓢泼大雨，你还说贵如油吗？是不是啊？哎，天街小雨润如酥啊，说那雨啊，润的土壤啊，跟那什么呢，酥油一样，那肯定是什么呢？哎，好雨知时节了。你说那雨下的三天三夜不停，那山上的泥土都变成了泥浆，流下来都形成泥石流了啊，那是闹了涝灾了，那是要要命的，你还说它贵如油吗？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叫中庸之道。所以啊，咱们今天呢就站在祖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也是中医的这个角度，去给大家论一论啊，预防糖尿病的相关的见解和常识。在传统中医当中啊，其实是没有糖尿病这个名字的啊，现在有个别人啊啊，自认为读了几本中医书，是吧，又看了几本西医学，哎，直接把消渴和西医的糖尿病就画了个对等号，这个是大错特错的，是吧？以至于经常妄作断言啊，什么终身服药，什么不治之症啊，我常说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吧？我们看一看中医对消渴的一个解释，是不是啊？什么叫消渴呀？哎，上焦上消，人是烦渴多食，哎呀，我经常渴啊，老喝不完的水啊，还容易饥饿，吃饱了还想吃，老吃不饱填不饱，这叫上消。什么叫消啊？哎，就是告诉大家上焦有火，火来化这个食嘛，是吧？那么中消呢啊，上消烦渴啊，中消呢，中消善饥啊，肚子里老饿填不饱啊。那下消呢啊，不敢吃的多啊，拉的还多，都走过堂道，干吃不长肉，是吧？ 但是按照这样的病理学的特点，你去找糖尿病的病人啊，你几乎找不着，哈哈，几乎找不着。说为什么呢？哎，老黄历看不得啊，老黄历看不得。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人的物质水平在不断的改善，身体素质在不断改善，至于原来的那个叫典型的临床症状都被相对强壮的体魄给掩盖了啊，你找不着十足的对症，是不是？那么消渴它的上消、中消、下消都是一个虚火津液亏损之症，是吧？而你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糖尿病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因为糖尿病它的恒定指标就是恒定测量那个血糖，有的人有典型的消渴症状，但是血糖不高，你定不了糖尿病，或者你只可以简单的把它定为一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啊，所以可见消渴的人群它包含了糖尿病的人群，甚至包含了糖尿病的预备役部队和糖尿病的即将退伍的人员。说啥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生活行为性的疾病，错误的习惯让人得病，只要这个病没撞南墙，只要这个病没有病入膏肓，通过改善原来的错误，所以近些年来传统的中医养生学的知识啊，伴随着中国啊世界和平和谐的文化，哎，正在什么呢？全球啊，全世界啊，如沐春风啊，温暖花开呀啊。那么我们这回知道了中西对比啊，糖尿病的概念和人群，那么我们下面就具体的绕给大家讲一讲啊，糖尿病消渴症啊，记住了啊，消渴症的范围比糖尿病广。那么同样糖尿病的很多临床症状表现为消渴啊，表现为消渴，那么是简单的用化学药物，是不是啊，叫病牛加鞭，逼着那胰岛素释放，还是简单的用生物制药，缺多少胰岛素补多少，是吧？孩子毕业没找着工作没事儿啊，爹妈养活你，缺多少钱给你。后来有一天发现爹妈老了，是不是啊，儿子都长胡子了，爹妈还说没事儿啊，你结婚了孙子我也养着。我不知道这样的父母是爱还是把孩子的一生给报废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到了中西医对代谢类疾病糖尿病的认识的差距，西方医学讲求的是临床实验化验指标，是吧？你空腹血糖超过 7.8 是吧？餐后两小时高过 11.1， 糖化血红蛋白高过 7%， 哎，就跟那个大学录取分数线一样啊，你够了线够了格，你就是糖尿病，你不够格的啊，你还得等一等，是吧？够了格给你吃药，不够格呢你回家等够格了再来。你看，那么中医呢，中庸之道讲究的是防微杜渐，是不是？讲究的是以人为本，他不是给你抽血化验你血里边有多少糖，他是从你的饮食、睡眠、二便、体力等综合的人为的主观的感觉上来判断你有没有这样的对症，是不是？所以消渴不一定是糖尿病，是吧？糖尿病大多数应该有消渴的症状，那么也有好多人处于代偿期，数字指标高了，但是人可以没有任何消渴的感觉，是不是？那么作为生活行为性疾病，如何的通过改变生活、改变饮食来影响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哎，来拨乱反正啊，来让人恢复正常的五脏六腑的全自动呢？哎，下面我们就从啊病因学上来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得上的糖尿病，是不是？首先呢，第一条，哎，我们不得不说的啊，叫饮食，是吧？人想健康啊，或者说人想活着，你就离不开饮食啊。那么健康的饮食呢，是脾胃调和，气血充足啊，精力旺盛。那是什么样的饮食把人吃出糖尿病了呢？啊，饮食不节。哎，这也是啊，自改革开放以后啊，国家逐渐富裕，是吧？用老百姓的话说啊，随着一部分人富起来，是吧？刚富起来的一些暴发户啊，穷人乍富，成为糖尿病20年前的主力军啊，主力军，是吧？现在在好多城乡结合部啊，现在国家都正在城镇化啊。什么叫城乡结合部啊？你说城里吧，它还不是城里，你说不是城里是农村，是吧？想买啥能买啥，想吃啥能吃啥，想天天吃大鱼大肉那都能买得着，不像以前过年才能吃着肉了。所以人就是这样的，当人有节制的时候，哎，一切健康。当这个节制失控的时候，是吧？想吃啥吃啥啊，当你有正确的思想啊，你指导他什么吃健康，什么吃的平衡啊，你想吃啥爱吃啥，天天吃大肥肉就爱吃，那你就等着糖尿病给你招手。所以呀，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节制自己的欲望啊，所以动物有撑死的，人没有。说如果人也有撑死的，那和动物差不多了啊，只有欲望没有意识，没有节制。所以中医养生说饮食有节，我给大家讲讲这几节。第一节叫节奏啊，一说节奏我们就说出快慢，是吧？快慢，好多人说我吃饭就是快，那我告诉你， 你已经具备了得糖尿病的潜质了。哎，好多人，哎，我吃饭慢，细嚼慢咽，好。哎，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生活的基础。这是一个节奏快慢的问题。说节奏的快慢跟人将来能不能吃出糖尿病来有关系吗？有科学道理吗？哎，你看我这人爱刨根问底。所以我给大家说养生知识的时候也愿意掰开了啊，揉碎了，磨细了，我跟自己也较个真儿啊，你说服别人你先说服自己是吧。说吃饭快慢怎么还就影响到了人得不得糖尿病呢？哎，有医学工作者进行了这方面的分析，吃饭快慢都在一个嚼上啊，你吃饭快的秃噜秃噜下去了没嚼，吃饭慢的呢，哦，细嚼慢咽还能嚼。说嚼不嚼跟吃有什么关系？哎，别忘了，人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口腔当中产生了唾液淀粉酶啊，大量的唾液和食物充分的搅拌。其实唾液当中就含着消化酶的成分，而且唾液当中的这些酶在胃肠当中能直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是不是？我们常说呀，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你上小学就旁听生，天天不及格，你还指望着考大学？你第一口饭你这儿就是残次品，人家是带着唾液淀粉酶下去的，你那是干噎下去的。所以在这儿我又要讲两个外国的不好的习惯啊，就是吃饭喝冰水，是吧？现在好多中国人也学着洋事儿，是吧？特别有时候我们看那个广告啊，那人满头是汗，是吧？打篮球啊运动啊满头是汗，好了，有人就搬了一箱子搁冰箱里头冰柜里头拎出来的冒着冷气的冰凉冰凉的饮料，完了猛猛的哈上一口喝上一口，是不是？哎，老一辈人都看了，可不能这样啊，炸肺呀、啊、别说人了，是吧？那农村的牛啊马呀拉着车跑了一上午，是吧？回到家啊，牛马卸了车给牲口运水，那老农民都知道撒上一把草叶，是吧？那牛马喝水的时候打响鼻儿，突突打响鼻儿，为什么？他喝急了，他那草糊鼻子，他拿打响鼻儿把肺里边的热气都吹出来了，是不是？那牛马什么体格子，跑热了喝冷水都会炸肺，会要了命。所以人无知很可怕，把无知当成有趣儿，害了更多无知的人更卑劣可怕。哎，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啊，热的时候不能快喝水，要慢慢的小口含着饮，不能喝凉的。还有啊，就为什么不能喝冰水啊？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我们吃饭要吃热热的饭，是吧？为什么？因为胃肠就是热乎乎的，是吧？回过头来呢，你热乎乎的肚皮，我拿根雪糕冰棍给你拔上，你得劲儿吗？哎呀，拔凉拔凉的，你别给我拔抽筋了。哦，我拿雪糕冰棍拔你肚皮，你怕抽筋儿？你弄一杯冰水，吃饭前逛肚子里头，把胃拔痉挛了，你到时候没饥没饱，吃成大胖子，吃的没胃口，你认为那么对吗？所以呀，饭前给孩子喝水是家长很无知的一个做法。 相对而言，我们中国老祖宗就留下了美好的佳话，叫饭前一碗汤，老来不受伤，是吧？喝饭吃饭前啊，先来一碗热汤啊，特别在广州，是不是啊？在海南，哎，人吃饭你绕碗面条，人都给你提前上碗面汤，哎，提前给你润一润着胃肠。所以文化的差异呀，啊，文化的差异，哎，这说的是饮食有节啊，说两个了啊，说不对呀，说了第一个节律快慢呢，哦，还说了一个冷热呀，哎，冷热也是要有节的，哎，第三个呢，第三个多少也是要有节的。我们常说吃七八分饱，七八分饱，那到底什么是七八分饱啊？为什么我们很难吃到七八分饱，都吃到胀肚子了呢？哎，前面两条冷热快慢，那高速公路上常常提醒你不要超速啊，不要超速。为什么不要超速啊？因为你超速，速度太快，你刹车就来不及，对不对？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你细嚼慢咽呢，相当于你慢慢吃，有感觉有品味的去吃，哎，吃到七八分饱，胃知道了，告诉你，你也知道了。而你呀，囫囵吞枣，大口快快的那么个吃，就相当于你胃肠在操速驾驶。等你发现你饱了的时候，对不起，已经超载了，胃已经变成个大圆球，变成了蠕动不动了，是不是？特别那个胃下垂的朋友，好多人认为胃下垂呀，就跟你家里边那墙上的那个灯笼，墙上那个灯掉下来一样，不是。胃下垂其实就是胃处于一种非常迟张的、懈怠的、松软的、收缩无力的状态。所以生活当中吃温热的食物，吃容易消化的流质的食物，还有呢，就是细嚼慢咽，少吃，勤吃，这个节奏就是对胃下垂的一个自我自愈法啊。至于什么你吃完饭倒立呀，是不是啊，你吃完饭就躺下呀，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吃完饭倒立，你想一想，你胃本来就是松软的，是吧？你吃完饭再倒立，你这胃折个，万一造成了胃肠扭转，那是要出人命的啊。所以说胃下垂的人说吃完饭倒立，简直无知加可笑，还有害人。那么说胃下垂的人，你吃完饭你躺下吧。哎，大家这里又是一个中医常识的知识啊，久卧则伤气。说这个人呢有绝活啊，说什么绝活啊？吹喇叭。说吹喇叭谁不会吹呀，鼓上腮帮子叫上劲儿吹呗。人家躺地上吹，人家倒立吹，那你一般人他就吹不了。所以包括人唱歌也是，哎呦，那个高调唱不上去了，你躺床上喊不起来，他得站起来喊，把气拔起来。所以一样的道理，越是胃下垂的人，你越躺着，你越气虚。这是从气的角度来讲。那么人卧则血归肝，胃下垂，胃的平滑肌蠕动没有力量，就是肝血不能养筋，不能养它的弹性。好了，你躺着吃饭吧，你血归肝脏，人卧血归肝呢，就像人为什么躺着看书容易眼睛近视容易疲劳一个道理。你那个眼睛是在没有肝血条件下的工作，它就容易浪费，它就容易提前报废。 你让你躺吃饭，你胃就缺少气血濡养啊，缺少气血濡养。所以啊，这些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表面上看是细微的一些小事儿，而实质上呢，哎，人得病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你把这些小的坏毛病不断的积累，是吧？日损一毫，你架不住天天损，是吧？就像人做买卖啊，不指望一天赚多少钱，是不是啊？你别赔钱，是吧？天天弄个本儿，你慢慢有了什么呢？人群，你有了客户，有一天你这买卖就发达了。反过来呢，一天赔一毛钱，从来不赚，你早晚把这买卖赔黄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人生啊，和这个做买卖，哎，包括好习惯造健康，坏习惯造疾病，啊，都是事儿不同，理儿相同的事情。那么饮食有节，还要说一个荤素，啊，荤素。现在很多家长跟我讲，啊，小孩偏食，啊，就是爱吃肉怎么办？是吧？你就是爱吃肉。如果你这个孩子，你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的中国的种，那你光给他吃肉，你打小就给他埋下了糖尿病的隐患。为什么呢？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看人那个外国人、欧洲人，是吧？身上长的全是毛。人家吃那个牛肉三分熟带着血筋儿，人家那么吃，那人种的问题，是不是？你别三分熟，给你吃五分熟，保不齐你还拉肚子呢。所以这个肉啊，它湿气是比较重的，而且它的营养是过剩的，是吧？那么我们老祖宗给我们传承下来的，人就是那两颗犬牙是用来啃肉的，后面那8到12颗的磨牙是来磨碎五谷杂粮的啊，前面那8颗那切齿啊是来切碎食物的，或者来说是吃草吃菜的，对不对？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不对？所以啊，哎，没有那个金刚钻儿，甭揽瓷器活。你想吃多少肉，你先看看你长了多少颗犬牙，对不对？哎，所以啊，《黄帝内经》上给人的饮食结构叫五谷为主。哎，五谷杂粮，是不是啊？你是馒头、面条啊，你是米饭呢、啊，这叫主食，要占一半，是吧？而后呢？五菜为充啊，吃蔬菜疏通管道，吃蔬菜防止肠道出现毒素堆积，出现细胞恶变，是吧？饭后别忘了吃点水果呀，是吧？五果为助啊，人吃水果是补充维生素的，助消化的，但是现在好多年轻人本末倒置，是吧？不光饮食上本末倒置，说我不吃粮食，我天天就吃水果，是不是？你助手和主刀的你都不分了。他不但饮食上不分，他上不了好学校，他不愿自己学分低，他说他爹妈没钱。他毕业找不着好工作，他不说他自己没能力，他说他爹妈没当官。自己主观不努力，只能怨别人，这也是主次倒置，是不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啊！五谷为主，五菜为蔬，五果为助。那么肉呢？啊，我们古代时候的养生，孩子 年轻人是没资格吃肉的。哎，只有老人才有资格吃肉。所以在二十四孝里边有那个儿媳妇割肉养母，对不对？哎，啥意思？所以叫五畜为义。吃肉是来补益的。当人得病的时候给你熬点鸡汤，你身体虚弱的时候贫血的时候给你炖点肉汤，是吧？而现在人反过来了，小的时候吃肉吃成大胖子，到中年开始吃素，是不是啊？到老年啥也不吃了，你怎么办啊？又是一个倒置。所以呀，我们呐，不要一味的吹捧传统，但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哎，好的东西我们还要传承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哎，平时不读书啊，一到用的时候，哎呦，发现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不够啊，书读的太少了。一样啊，人到得病的时候，犯病了找病的时候，哎呦，我咋没保健呢？是吧？人到病时方恨养生不足，故而啊，近段时间啊，来关注咱们的健康节目，来感受养生的重要性的新听众、新朋友越来越多。那么好多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听养生类的节目，我们到底该怎么听？我们听些什么？我们做些什么？以及对我们的生活会有怎样的改变和影响？今天呢，我给大家就简单的来说说学养生、会养生的四个字。在这个《水浒传》里边呢，有一个人啊，人称叫及时雨，是吧？说什么叫及时雨啊？有诗为证：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说什么是及时雨？哎，需要你下雨的时候，正闹旱呢，对不对？哦，雨来了。啊，雨怎么来的？摇旗呐喊，敲锣打鼓，给人一点帮助。你看我多行，你得给我挂锦旗，你得给我发奖金，离了我谁也活不了。你是救世主吗？不是。好雨知时节，什么时节？春天，是吧？春旱呐，需要阳光雨露滋润种子发芽，是吧？滋润小草复苏的时候，哎，当。